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ashion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好，下午的5点零几分呢？我看一下，现在是5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潮流梦工厂。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雅娇。 看来我们俩的音量都有点小哈，我们可以推大一点点声，因为有可能外面现在下雨，声音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可能听不太清楚我们的声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潮流梦工厂之辣妈正传，到周三的时候呢，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关于母婴话题的节目时间，所以今天很高兴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一下金宝贝的 LC。 LC 的话筒我没有开，你看我这个客人怎么这个主人怎么做的，再来一遍。金宝贝的 LC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LC 不介意我这样哈。两遍热身。是这样子，今天是外面是下雨，整个北京今天到明天都是持续一直有雨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提早下班回家了，可能在路上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 也有很多是妈妈爸爸们，可能也在这个下班堵车高峰的时间段里面听听一些关于育儿方面的知识，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知识补充和缓解，对吧？ 没错， 我想说是下雨天，我不知道诸位两位想到是什么，雅娇想到下雨天什么？下雨天 玩水， 玩水是吗？那 LC 呢？ 一样啊，泥踩水，然后找那个蜗牛，还有知了。 哎，说知了这个还真的是，我昨天看到，应该是前天，也是一场雨之后，我看到有一个大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树边上挖东西，然后我也特别好奇，我就过去看，我说你找什么呢？他跟我说了一个名词，我先忘了，但是我知道他说就是知了的幼虫，对吧？知了的幼虫叫什么？ 是北京有一个，就是给对它的学名叫肉滚儿， 叫什么？ 肉滚儿， 肉滚儿， 还挺形象的。 就是对， 但是它挺丑陋的，我觉得。 对， 就少了一对翅膀，少了一个壳之后，就感觉那个肉鬼真的是像个鬼，没有肉。 就请一定要带儿化音，肉鬼儿。 好，也就是在下雨天，确实有很多乐子，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去找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辣妈正传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下面看到的是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啊。宝宝主动退让是在示弱吗？就是看看孩子们在不论是玩水的游戏还是一些集体性的游戏当中，他的一些个人的表现会不会代表了他的一些性格方面或内在的一些暗示，是吧？那问一下 LC， 在金宝贝里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安排，比如说让孩子们体验跟水的这样一种亲近的方式？ 比较少，如果要是小一点的宝宝可能会在比如小一点的这种艺术课啊，体验一下水啊阻力啊，然后就是玩那个水花啊，一般都是这种游戏。然后如果想体验水的话，肯定还是在下雨的时候，在大自然里边要玩得更嗨一点。 所以 可能这样的大雨天气不太适合，但是稍微有点毛毛雨细雨的时候， 对， 家长朋友不要太过于娇气孩子， 对， 是吧？ 因为那个我同学家，我一个闺蜜，他们家是一个小姑娘， 嗯， 他们家小姑娘特别喜欢踩水， 嗯， 然后为此呢，他就给他们家小姑娘买了一双雨鞋， 嗯， 买了一件雨衣， 嗯， 特别漂亮一身， 嗯， 然后一到下雨的时候，他就穿着要出去踩水，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踩到自己浑身都湿透，再回家。 哎，这个雨衣的使用率虽然没有那么高， 嗯， 但是这个家长和孩子的仪式感很强， 对 对对对， 是吧？ 对，因为除了像踩水花这种，其实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就是我们有时候去那个森林里边看见大树，如果你没观察过一个蘑菇的生长，它就是如果它早晨在下雨，等你中午再出去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一个小蘑菇了，你再过两个小时就变成一个大蘑菇了。然后就是他能在一天之内在雨后看到一个生命，就是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幼苗， 像从无到有的一个 变化，对，然后变得很大，然后就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之前也没发现过，就发现一场雨后，结果蘑菇竟然从小这么快的速度长大。然后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就是生命，有关于生命的一种探索和体验， 就绝对是大自然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实验课堂。 没错， 对， 没错。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活力982的潮流梦工厂之辣妈正传。我发现节目一开始我们进入到话题的这个紧凑啊，非常紧凑，都没有来去介绍我们俩是谁。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雅娇。 对，今天我们的嘉宾请到是金宝贝的 LC， 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会比较充分，两个小时时间我们可以慢慢聊。在节目继续进行当中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的音频直播会收获哪些来自于982的福利呢？ 嗯，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不仅可以和我们一起看球说球，最主要的是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加热计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大家快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吧。 其实雅娇平常是一个编辑角色会多一些，很少说在节目当中有大段的时间， 对对对， 虽然这不是很长啊，也就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但是他一样感觉很忐忑跟我说啊，这还是别我来念了， 对， 你说吧。 刚才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吓坏了。 后面一个半小时有你吓坏的时间。好了，赶快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潮流风向标。今天节目的话题是孩子们在一起玩，宝宝主动退让是在示弱吗？主动退让可能这个词语我觉得有点太宽泛了， 对， 可能要放到一些例子当中去逐样的去表达和好好的去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可能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自己在生活身边的一些案例。我们来看看，有这样的一个小男子汉，应该说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爸爸或者说别人眼中男子汉，他是想在健身杆上去锻炼，但是好几次都失败了。我们来一起看看。看到了这个小男孩，其实一开始在玩这个健身杆的时候不是很溜，就很简单的话就不是很溜，但是呢爸爸在旁边一直在怎么说呢，一直在给他鼓励， 对 对吧，虽然说中间失败了好几次，甚至有一种就是 如果今天实在是玩不成功，就不允许回家的这样一种决心和态度。但还好他最终成功了。真正男子汉长大了，我估计一定是非常帅的一个大帅哥。就是像这个，他是因为单独一个孩子在玩，可能体现不太出来说一帮孩子在一起玩的一种状态。那我不知道，对于比如 LC 你遇到的一些孩子在无论是上课或者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面临了挫败和失败，大部分孩子的表现或者一些不同的表现类型是什么样子的呢？ 然后这个分年龄段，如果是小一点呢，比如在1岁半，然后1岁半以上，然后他有了一定感受，就是挫败的这种感受的时候，往往因为他语言表达那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溜，所以一般他要是遇到了挫败，发现这件事我做不好的时候，他往往会先呆一会儿，就是眼神发直，然后他就是愣在那儿，然后想了一下，这个是刚才发生了什么，然后之后等反应过来的，有的是反应稍微快一点的，然后一般都会选择比如哭， 委屈， 对，他也其实不是委屈，他就想为什么这个没有按我的想法变成那样， 有挫败感， 对，就是他比如搭个积木吧，小一点的孩子，他觉得我自己只要一块一块的往上搭，我 就能一直往上往 高的走，对，能搭到很高，但是其实他们就是现在能力到不了，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肌肉没有那么灵活嘛，然后他搬到第三块的时候，其实你能明显感觉到他马上就要倒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放在那儿，然后哐一下倒了，然后第一反应一定是先愣一下，然后第二反应就开始哭，他因为不接受这个事实， 不接受失败。 对，像我们家孩子是他那个玩拼图的时候，玩拼图他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一个小正方形嘛，然后他就喜欢把拼好的一块一块一块的整整齐齐的摆在那儿，但是呢有的时候他摆不好，比如说他就稍微歪了一点，他立马就把这些所有的拼图 啊，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把它摆整齐，我为什么做不到，就是他很着急，然后 跟自己生气， 对，跟自己生气，我怎么这么失败，就是那个感觉。 一个有2岁了吗？ 快了， 还不到2岁的孩子就已经在生活当中面临失败这个词， 我也想说， 我觉得好残忍， 还不到2岁的孩子，居然给他玩拼图这么难的东西， 不是吗？因为他还拼的挺好的。 那还挺厉害 的， 不是太复杂， 比较大块的那一种， 对对对，大概5块6块的那种， 那还好，我以为是一拼1000块，然后 那不行， 我们以为的是那个岳云鹏收到那个打麻袋的拼图。好，这是刚才雅娇说了一下他们家的松果的一个状况哈，也确实，因为月龄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宝宝，可能确实在玩这个游戏过程当中。他更容易就是遭遇到一些他意料不到的一种失败的状况， 对， 然后情绪又很难发泄，而那个时候他也不太会用语言来跟我们描述， 对吧？ 所以我们也帮不上他。 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看到，你会怎么办呢？ 我就会说没关系啊，你再重新把它摆整齐就好了，或者妈妈帮你摆整齐。 那他的情绪呢？ 就他只是那一小会儿，他过去了就好了，就是他发泄出来。然后就忘了，然后就又开始重新摆。 那他还真的挺厉害的，他信自己的调节能力比较强。 对， 就是这时候一定要提醒家长，切记说没关系这3个字 啊，不能说呀， 因为有时候是我们成人下意识说，没关系，没事儿，然后这些，但是因为在他的认知世界里边，他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歪。我就不可能让他歪，然后他其实自己是需要他，你觉得没关系，他觉得就是太有关系了，要不然他就不会闹情绪了。所以往往这时候，如果是对于这么1岁多、2岁多的这样的宝宝，比如他在玩这个拼图时受挫了，然后他发泄脾气，这时候就是第一时间做的就是啊，我知道你因为这个歪了或者没拼好，你现在特别不开心，是不是？然后呢，你要想哭你就哭一会儿你要想哭你就哭一会儿。或者那个，如果他不想选择哭，或者说老经常哭对嗓子觉得压力太大的话，说你要是真的觉得，要不然咱们就一起甩甩手，或者咱们到那个房间去溜一溜，就是你给他一个发泄自己情绪的一个途径，然后这样的话他其实就能帮助他把这个情绪宣出去，然后接下来他才能更好，比如投入第二段，我再去摆一摆，重新试一试。 我们知道为什么刚才 LC 去讲述跟孩子相处或者怎么来帮助他排解情绪这个过程，让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 两个同龄人，然后其中一个人拍着另外一个人的后背说哭吧哭吧不是罪。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就这个瞬间我会觉得家长其实更像是一个知心的朋友和伙伴， 对， 是吧， 对、嗯、对，就是把他的内心的心事说出来，就是让他知道你懂他，他其实就已经好了一半了。 嗯嗯，刚才 LC 有一个小疑问也是提醒了我，就是说他说雅娇，哎，这么小的孩子玩拼图，那就是说可其实有些家长可能还不太知道什么样的玩具适合什么样的孩子， 嗯， 然后有一些玩具会不会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不到或者不太了解的隐患、嗯、安全隐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可以看看有这样的两个视频，也是提醒到了一些家长朋友们，还有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其实孩子身边可能会碰到一些玩具设施，它其实是有一些安全隐患问题的，比方说接下来的这一个。 有个风险叫氢气球，这有什么危险的？ 这绝对是个危险。 对，你氢气球你给孩子买吗？ 氢气球一般都会买吧。 你知道这有什么危险吗？ 这个是会爆炸吧，是不是？ 一般那个手放开咻上去，理论上它应该放的是氦气啊。 啊、 就是惰性气体氦气，它会飘起来，可是可能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有些人开始用氢气，但氢气是易燃物的气体， 其实 蛮危险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刚好破的时候旁边有人在抽烟，哇，那岂不是就 朋友的孩子在上幼儿园，告诉我说他们有个幼儿园的小女孩不来了，后来碰到这个家长来办幼儿园的休学手续的时候才知道这是火锅，就把它系在了火锅的这个一角，就中间服务员在换锅的时候点了下打火机，这时候可能空调对吹，把这个氢气球就正好在锅的上边，砰一下就爆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节省成本的话，是不是应该就用一般的空气，然后你就装个小杆儿，这样就可以，你知道他们 吹起来， 对啊，就是拿着的，别再冒这个危险，因为我觉得叫一般人去分辨说这到底是氢还是氦，我觉得这太困难了。 嗯，而且尽量不要把这种氢气球放在宝宝的卧室里，就好多小朋友都喜欢把这挂在自己床头，就是万一哪天有个明火什么的， 对， 就后果不堪设想。嗯， 好，这是一个视频啊，也看到李静他们在聊关于气球的这个事儿，我相信很多家长都看到过街边上， 嗯， 有给孩子卖气球的，尤其有我们那个时候去游乐场，就咱们被家长带着去游乐园的时候，大游乐园里面总有那么一个角落是卖气球的， 对， 是不是？ 你逛商场的时候会有人给你气球， 哎，对，哎， 就会有一些逗小朋友 白送给你的， 对， 气球， 对。嗯， 那雅娇，你大概是什么时候给孩子买过这样的气球？他多大的时候？ 我是他过一岁生日的时候，然后我们为了布置房间嘛，所以我就买了很多那个气球。 哎，还真是。 然后是自己打气的那种，那应该是普通的气体， 就是空气嘛。 啊， 打住就是空气嘛。 然后就把它粘在墙上，然后 布置一下。 对对对，但他也那时候其实对气球不是很感兴趣。 我觉得孩子看那个球，就像阿思说，从一个那么小的瘪瘪的东西突然变大的时候，月龄小的孩子应该会觉得很恐怖吧？我觉得。 我跟你讲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那天我们在那个奥森那边玩，然后有一位小朋友2岁，然后是我们一个同事的孩子，然后那天就是正好那儿做活动，有几个气球在那儿，然后他就追着那个气球跑，然后突然间那个气球碰到一个尖的东西，然后嘣一下就炸了，然后那个孩子当时就懵了，然后懵了有10秒之后，然后蹲下来走过去拿着气球的碎片，然后就蹬一下拽一下，然后就跟内心的 OS 什么 鬼， 说为什么，然后后来就久久的就攥着那个片，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就是在手里边一直到回家都拿着。 他以为叼烟卷那个叔叔是大卫克伯菲尔，是个变魔术的家伙，确实挺可怕的。就是我现在想一想，为什么那个东西会突然变成那么一个就是碎片，很奇怪，很扎手或很狰狞的一个状态，我也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觉得给大人如果说给孩子买这样的气球，可能以前会这样，但是现在可能慢慢大家都普及这个知识了，就知道第一不能够买氢气的气球带回家， 很危险。 但是你看大人是这样，为了哄孩子高兴的时候很难会去问，哎，你这个气球里面是什么气？ 对呀， 他不会问吧？很少， 很少，很少，都奇怪呀， 是吧？然后呢，我之前一直认为在家里面能够飘上房顶那个气球里面装的应该都是氢气 、 但刚刚看到说氦气是稳定的，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气体， 对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真的要给孩子买一个气球，非得要哄他玩的话，那就不妨选一个相对来说安全一点的。 嗯 好， 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当中也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视频。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些身边碰到的一些设施是不是就是安全的呢？我们来看看关于地灯。我不知道地灯好像大部分的家庭应该说装修没有那么豪华的，好像没有地灯这样的一个设置吧。 嗯， 雅佳佳有这样的一个设置吗？ 一般会在沙发旁边放一个，就我现在的家里没有，但是我父母的家里 地脚灯，就是还会往上打一个射灯。 因为我爸是喜欢在那个沙发上看看书啊，看看报纸啊，所以他会在那个沙发的角落里放一个这样的地灯。方便。 从地面打上的灯光可能跟高处灯光交相辉映一下。 不是地面打，它是就是竖在那个地上的很高的一个 哦，我知道了，就是一个高的一个高景观式的台灯。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他可能也会告诉给我们很多爸爸妈妈们，到底这样的一个地灯，这样的一个实验，告诉你它有多么危险。 好，李佳，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户外能看到的那种地灯。现在呢，我把这个地灯通上电，我觉得大概就10秒钟的时间吧，我们就用这个测温枪来测一下它到底有多少度，好吗？不要用眼睛 去直视它。这个好像我们拍戏用的也是这种大灯吧？它 啊，对，是的， 内，所以它有时候古装戏这种灯特别热， 特别烫， 房间里特别烤。 现在我的温度是34.3度，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灯的温度， 能添蛋吗？ 大家看一下，这个灯是138度。刚才静姐问能煎蛋吗？我觉得一定是可以煎蛋的了。 好，这个视频比较短，但是我们刚刚也在看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在讨论说，像这样的一种景观的地灯，它是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一看很亮，很刺眼，对吧？比我们看的那个所谓的照相机的那个补光灯还要亮很多倍。 对， 基本上它会放在比如说户外广场上啊，就是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那个地方，周边都是这样的灯，因为它可能辐射性比较广， 对， 同时亮度也比较够，能够够很多人来照明使用。所以这样的灯呢也是很危险的，通过十秒钟的温度就可以达到138摄氏度，你还敢让宝宝一个人在随处可见的地灯附近玩耍吗？反正我觉得好多爷爷奶奶会在夏天这个时候带孩子去遛弯，在一些广场周边上玩。我们家旁边那儿就有一个世界之花假日广场，地面上就有这样的灯，然后它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周围的一个安全设置，会有一个警示牌，所以也还好一些。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一些粗心的家长因为疏于照顾关照孩子而让孩子遭受到这样的地灯的一种危害。 这跟我刚才说的那地灯可不一样， 在家里边，那是家里边的台灯，确实不太一样。还有一些家长提到了说，像带孩子们去玩的一些地方，除了说像早教机构，还有一些自然的一些景观，还有一些广场之外，再有就是孩子们的游乐天堂，就是一些游乐园了。游乐园里的设施非常多，我大概是在一个月前的时候带我们家孩子第一次去了一趟日坛公园。日坛公园里面有一个特别小型的一个儿童乐园，里边有转椅，然后有一个 太阳球， 然后还有一个是充气城堡。但是我们去的时间正好是快下班了，那个老大爷特别着急收工，于是呢就匆匆忙忙的放了气儿，所以我是整个看着这个充气城堡塌垮的一瞬间。对，但是坍塌的过程当中，我也看这个东西好脏，就是因为当时天气也很热嘛，都是尘土飞扬的，所以我想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充气城堡也都不太了解，到底这个游乐设施对于孩子来说干净不干净，卫生不卫生。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个充气城堡，有被风给刮翻过的，还有漏气儿的。 我要抗议，我觉得那么大一充气城堡，我怎么知道是它有问题呢？ 我倒不是觉得它有问题，我觉得不卫生，细菌滋生很严重啊，然后一堆小朋友在里面流着鼻涕，然后互相就你摸我，我摸你，在里面玩耍，然后放那个球，那上面你拿起来一手的灰。 孩子能克制住这欲望吗？ 孩子你告诉他不去他就不去，他又能怎样？你是大人呀，他一定要听你的。 还是说名家的孩子比较听话，大人说他还是听的，对吧？ 不听话也要听话呀。 刚才画面上那是最明显的，就被风吹了，城堡在晃，你就别进去了。 我觉得您说特别对，就是 风太大了，就不要去报了。 对 啊，因为我每年那时候我女儿过生日，因为她是3月9号，我都喜欢给她租个充气城堡。然后我有一次，我女儿跟我说：“说妈妈，能把我生日改6月份吗？”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一过生日就刮大风 啊， 然后呢特别危险，咱们也没有办法，就选择靠谱的地方。你一看这地方不靠谱，就算了吧。第二，我觉得风太大，就别玩。” 李静的女儿还是挺可爱的哈，因为喜欢玩充气城堡，就跟妈妈申请说以后把自己生意改到6月份。风和日丽，但是你想6、7月份也在下雨呀、啊，充气城堡也不一定好玩。哎 ，LC， 我想问一下，像你觉得充气城堡这样的游乐设施，对于孩子来说，它真的是我们的游玩天堂吗？ 嗯，其实我。个人意见啊，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孩子乐园分成两种，就是专业来讲，一种叫动力乐园，也就是说这种像欢乐谷那样充电的，然后比如我弄个电转椅啊、充气城堡啊，这一种就是靠一些外界的一些灯光啊或者声音啊、音效啊，然后那种动力的刺激，然后给孩子觉得很嗨，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乐园叫非动力乐园。非动力乐园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玩的那些，比如是一些在户外超大型的滑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我孩子可以跳那种梅花桩，或者说可以攀爬，然后都是借助自己的主动性，然后再探索，然后再游玩的这样一种地方。其实如果说真正的说想带孩子去户外去做一些锻炼，那肯定是非动力乐园这种让孩子自主去探索的，这种对孩子本身而言更有意义。但这种电力的东西它又很炫，就是会让家长觉得，哎，这是不是孩子更喜欢呀？声光电就是那种 东西都有、 对。但是其实这种东西本身它存在，这些声音、这些灯光，它已经就是，实话讲，就是对孩子主动探索就是一种干扰。 明白。 但是这种非动力的，是不是得小孩稍微大一点再去呢？就是孩子太小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他自己去探索，比如梅花桩啊什么的， 对， 他可能没法玩。 对。然后我指的就是，比如梅花桩，如果是更专业的地方，它是分龄的，就是他会告诉你哪些是属于0到3岁的孩子，比如你可以攀爬，可以在那边趴着练俯处，然后旁边是自然环境，有草地，然后哪些是3到6岁，然后哪些是6岁以上，然后需要家长陪伴。然后这些都是可以有就是正常的标注的，这种是做的比较专业的。对，因为确实有一些我们通常想到的这种非动力可能都是适合大孩子呀或者怎么样，对，但是如果他做的足够专业的话，他就会区分年龄。 好，我们关于这样的一个充气城堡的事呢，先聊到这儿啊。我们第一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辣妈正传》呢，看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提问一些问题给 LC， 看看 LC 可以给你支支招，看看带孩子去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是适合这个孩子的年龄的。好，我们上半时段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儿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雅娇 LC， 我们待会儿跟大家继续来聊哈。 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十一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好，欢迎各位在下午的5:31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辣妈正传。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雅娇。 大家 好，LC。 嗯，LC。 因为前面大家好三个字没有冒出来。再次欢迎一下 LC， 今天是风雨无阻的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嗯、上节目之前的时候跟 LC 联系说，我说哎 LC 你今天不要骑车来了，今天外边下雨，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那边也叫车，我这边也帮你叫车，因为现在叫车不太容易。 对， LC 说我给你留下什么印象？我为什么要风雨兼程的骑车来呢？放心吧，我开车来。 我说我在你心中是一种焦裕禄的形象。无论天气什么样子我都会骑着车了。 不，我们觉得焦裕禄是人民的好公仆。而且呢，我们觉得在这样天气当中，其实不管你是开车也好，骑车走路也好，都要注意安全。对不对？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了怎么说呢，除了 LC 之外，两个都是孩子的妈妈。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也想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跟早教的行业内人士去好好的交流一下。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长只需要尽到一个好好的养育、好好的照顾的一个作用就好了。但是慢慢他大了之后，他有一些情绪的表达，有一些意愿的表达，我们不太明白的时候就需要去解读他。甚至说在孩子跟别人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原来每一个孩子在这个群体当中，在这样一个小社会当中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孩子们在一起玩，宝宝主动退让是在示弱吗？就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源于说，前一段时间我带孩子去上了早教课。因为他可能相对来说是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十几个孩子里面月龄偏小的婴儿，其他孩子都已经是儿童了，比如2-3岁的儿童，他是大概10个月多一些，不到11个月，所以他能够表现出来对于一些课程的好奇和关注。但是他第一，他不敢往前上，他会往后退。然后呢，甚至是跑到比如说墙根边上去玩那个缝。然后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然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招手。就是，所以我想说，老师不也说吗？只要他听，开放着耳朵就行了。 对。 但是我会觉得，难道这说明他在性格某些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弱势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含义？所以今天也是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 LC、跟雅娇一起来交流一下。对，待会儿。 雅娇也可以问一下，像你们家孩子快两岁这个时候，在游玩的在玩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哪些表现是让你觉得很困惑，想问一下的？ 然后先解释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就是在墙角玩一个比如特别细小的东西，然后这是不是有问题？ 抠洞洞，摸地毯那个小的那个 绒毛 、 那个， 然后剪出来一个什么什么线条，一个线头，都能玩半天。 然后首先这一点，他处在这个年龄阶段，本身他就对一些细小的事物特别感兴趣，所以他除了这些东西，可能还会对什么锁眼啊，然后那些就是可以抠动的按钮啊，他都会非常感兴趣。比如他就是你手机的 home 键，他可能如果他发现一按能亮，他也喜欢反复的去玩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不是心理问题，这是人家发育到这个时间了就要做这样的事情。对。然后说比如在人多的时候，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可能会到远的一些地方去观察一下，然后去看看到底那边发生什么了，这恰恰是说明，然后他是对于比如有什么情况那边发生了，然后他不确定，然后所以呢我先退后几步，然后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在我认为我足够安全的一个距离，我先去看看，先去观察，这个说明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正确的 本能的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做法 啊。所以看有了你这样的一些知识之后呢，我就能够有一个宽容心去对待他，当他比如说在墙根玩的时候，跟别的小朋友不太合群的时候，我就能够去看着他，然后在他偶尔回头看我的时候，我给他一个安全感，就是我在你旁边，你玩吧。但是呢又转念一想说，毕竟上课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融入更多的这个老师所在的一个环境，所以我有时候会实在看他玩的那么长时间，而且也发现他玩的没那么起劲儿的时候，我把他抱过来，给他转个身，让他冲向我们的方向，或者冲向老师和其他孩子们上课的方向，所以我发现他也能一下子注意力又回过神来了，然后再看两眼老师在干嘛，其他小朋友在干嘛， 对，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他如果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如果确实感觉他就是已经完全脱离这个集体了，就是他已经完全做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了， 已经单飞了 parents free 了，这时候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是需要提醒他一下，哎，来看一下那边，然后这样的话让他的注意力再回到就是大的那条主线上，然后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特别容易就在十几个很容易被分散，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已经判断出来了，然后就是让他看一下那边，听听那边声音，然后要主动跟他说，哎，要不要跟大家一起玩啊，那边那么多人多有意思呀，就是首先你要表现出来一种特别想去， 饶有兴致的感觉， 那边超好玩，然后说来咱们走吧，然后也别等说你去吗，他不会告诉你他去还是不去，所以走吧，然后直接拉着手就过去。 这样。 对， 刚才 LC 说这段特别适合像雅娇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两岁左右的孩子，完全是家长只要你稍微热情一点，就把他带入进来了。 但是你把他拉过去，他转身又跑了。他两岁的孩子一定说你去吗？不去。 对，你 吃吗？不吃。 就我们在上那个早教课的时候，也是那个最后一个环节是老师会给讲故事，就是拿着那个小玩偶什么。讲故事，我们家孩子是最不喜欢那个环节的，就是老师一旦把那个玩偶拿出来说哎，我们开始讲故事了，他就会跑到其他地方去玩。 哎，他会不会认为讲故事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无趣的东西，是不是你在家的时候给他讲故事讲太多 你误会了 回家妈妈编辑妈妈天天给我讲故事，我就不想出来听故事， 他特别喜欢听我讲故事。 哦，那就是因为你讲太好了，其他老师讲的太没劲了， 这是一个投诉。 哎，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一句早教投诉， 就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是一定要听我讲故事的，就一定会听我给他讲两三个故事他才会睡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课堂上他就会对那个环节特别不感兴趣，可能是其他的那些东西太吸引他的注意力， 都是家里没有的， 滑梯，比如说海洋球，比如说像蹦床，他就会去跑过去玩那些东西，然后把他一把抱过来的时候他看一下老师转身又跑了， 我觉得孩子还是真的好聪明，他知道故事这个东西回家 该我妈也能给我讲。 对， 但是这些玩乐设施、这些游乐设施是我们家没有的， 有可能。 对呀、 对吧？ 只能说明那边更吸引他。 对， 他有所取舍，这样也不是坏事，对吧？ 对对。 但是老师很豁达，我一讲故事就一个小朋友溜走了。 这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是全班都跑了？如果是这样，这就真的是一个性投诉。 没有，其他小朋友听得好好的，只有宋果一个人跑了。 哎，那我们八卦一下 ，LC， 在你接受的或者说在授课的老师当中，有没有受到这样的投诉？老师一讲课，孩子唰全没了。 怎会有 啊？ 会 真会有啊？ 会 啊，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就是如果处在一种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他就是孩子都在处在兴奋点，然后老师特别想介入说，哎，咱们大家一起玩吧，然后有时候一过去之后，发现孩子一下就跑了，就感觉今天我不是很受欢迎。 哎，老师的这个内心需要这个也挺蛮强大的，对不对？ 对，必须得强大，还有微笑。然后咱们 没关系，我下次再来， 咱们再玩个别的。 对，一定还有别的更好玩的东西。 哎，其实你看 LC 的这个表情和他这个讲述这个感觉，就特别能够看得出来，老师内心当中真的很强大。就是不管这件事情今天是不是让你高兴，但是只要孩子们高兴了，老师就是觉得自己是高兴的，对吧？哪怕今天只念了，孩子们，我来讲个故事，好，散了，然后 这节课总算 结束了。 这就是下课的意思。老师一来看见他就是下课了。 这不是老师，这是教导主任，我觉得这下。好，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但是要跟刚刚进入到视频直播，同时也是刚刚开到刚开到收音机然后来听广播的朋友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辣妈正传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是说，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宝宝主动退让是在示弱吗？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不管是小一点的婴儿还是大一点的儿童，在跟小伙伴们玩的时候，会不会有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我想想，我们家孩子在现在十一个月吧，马不到了，马上要十一个月了。在跟小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就是早教课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把孩子们放到一堆玩具里面，家长都不要靠近，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自己独处和 social 的一个过程， social circle。 对，然后非常安静，极其安静。老师会要求每一个家长都不要说话，然后呢，也同时锻炼一下分离焦虑症这个事情，是吧？能够减缓一下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好多孩子的表现不一样，有的孩子就是真的很开心很大胆的进去拿球拿玩具玩，有的孩子就是坐在边上去观察，看看别的孩子拿了什么，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抢一个，不抢呢就是还有那种特别委屈的，就回头看看自个儿的爸妈，就你怎么离我那么远，我要找你，反正每一个孩子表现都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很有趣，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千差万别就出来了，就是每一个孩子真的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不同的天使，那种表现真的是太有趣了。 对， 所以那一瞬间我很喜欢观察。 对，因为我觉得小孩就是分慢热和那个快，就是怎么进入这个程序比较快。 对， 就有的小孩就是老师把那个球一拿出来，他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大的 盛放球的一个东西， 一个容器，然后小孩就会争先恐后的爬进去，爬到那个容器里面， 先占个坑， 然后就开始在那玩球，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乐器，就是小东西，还有小木马。有的小孩就是拿这个，拿那个，拿这个，拿那个， 对，就是玩玩这个，玩玩那个，都想站着。 对对对，然后有的小孩就是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看着。我们家孩子就属于这种， 我们家也是， 他就是坐在那儿观察，他先看你们在干嘛，就是看，哎，哦，他在拿球，哦，这个在玩，这个是这么玩的，然后他过一会儿，他自己会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他会过去弹他那个琴，然后拿那个球再玩两下，然后那个如果有别的小朋友跟他抢，他特别大方，他就你玩吧，就那样你玩吧。 感觉他真的是大方吗？他会不会认为算了，我也打不过你，你劲儿还那么大，拿走就拿走吧，反正也不是我家的。 他可能是那个不是他最喜欢的东西，就如果说他手里边拿的是他自己的小汽车，他有两辆特别喜欢的小汽车，是绝对不允许别人碰的。 爸爸妈妈或者家里的其他长辈也不可以吗？ 你跟他说可以，但是就是外面的其他小朋友如果过来要拿他的车，不行，我不给你，这是我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玩具。 他已经有这个东西的这种所谓专属叫什么 物权 意识。 物权意识。 对。 就这种观察型，哎，其实挺好的。刚才听描述，就是，就是一看就是雅娇她。知道自己孩子的就是特点是什么，他喜欢先去观察，然后确定之后他再去尝试，这种就是理念很好的妈妈父母，就知道比较懂孩子，所以是比较尊重他的一个就是认知过程的，就是他先去观察再去看然后再去行动，然后也不会在这过程中说你去啊，你看别人都去了再不然你傻呀你没了你麻了。 我真看到过这样的家长 是吧， 就在后边怼着孩子屁股，你过去呀， 对， 你过去。其实老师已经很强烈说让孩子们自己来选择， 不要干涉。 对， 但是妈妈，我觉得妈妈应该很怕她输在起跑线上。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这是孩子他在观察，他想先去看，就是他自己的选择。你脾气急，你想玩，自己拿一个玩，不要干扰孩子的选择。 你们老师敢不敢在课堂上这么跟家长说？我给你们点赞。 我在如果课堂上，我会告诉让孩子自己来，然后后边就点什么的。但是说实话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他有时候就是因为家长为什么急呢，他觉得如果是他一定会去，就是你没去好像就是我好像吃亏了，或者说 你跟我的性格跟我的处事方法不一致。 对,、对，其实他只是拿自己的行事方法去套孩子，但是其实孩子他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是你，你也不是他，所以请清楚你们是一个独立的灵魂每个人，所以不要拿你的做事方法去强行的让他去，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你先观察他，要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的做事方法是什么，你尊重他，在他需要你帮助的时候，比如他真的回头看向你了，他很迷茫，你这时候给他一把支撑，而不是去push 他然后往前，然后一定要如你所愿。 好，这也是给了很多爸爸妈妈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宽心的，不光是宽心的话吧，应该是给你们也支了支招。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像我们这个年纪，不管是80后的或者说90后的已经有当爸爸妈妈了，对吧，他们可能能够理解这样的一种说法，也理解你说这个意思， 对， 但是他们的长辈比方说我的爸爸妈妈， 对， 他就不太能够说啊，这么小的孩子已经是个独立的灵魂，他知道什么呀，你不帮他一把他知道什么呀，你拿给他了他还知道这是球是能玩的，你不拿给他他坐那儿看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很难去跟我的爸爸妈妈去解释说像你刚刚说那对话，我只能说这是我的孩子你不要管。很粗暴，尽管这样很粗暴， 简单粗暴一点，就是这孩子教育是归我管的， 但这样可能确实是一个开头比较适合说的话，后面可能确实是需要刚才用到 LC 刚刚说到的一些对于孩子每一个是一个独立的灵魂独立的个体，他对于一些事情有自己的取舍和选择，慢慢的去跟老人家去渗透这些知识和观点， 对，这个真的要靠爸爸妈妈去跟老人沟通，因为孩子的行事风格更多就是天生的，他跟他的基因有关的，他就是你不是这样不代表孩子就是一定就是不这样，就跟你一模一样，这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要慢慢开始有所准备，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他根本不一样的一个事实。 对，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那虎父无犬子这个事情怎么去解释呢？突然开始要给自己一个暗示了。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妈妈提出一个问题，她说我们家宝宝2岁2个月，面对别的小朋友一来就赶紧主动让出来，比如说玩滑滑梯，她是个女孩哈，正在爬楼梯上去，有别的小朋友过来也准备说这个爬的时候，她就会有点害怕的立马先下去了，让别人先上去，那这样的一种状况是不是说明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种所谓的示弱的一些想法？ 哎，这个跟我们家孩子很像哎。 但是雅娇解读是说，她觉得这个，她觉得他们家松果的想法是说，我不着急玩，我可以先让着急小朋友先过去，就是 你急你飞过去。 他是每次滑滑梯的时候啊，他就是先上去，上到那个上面，他就会转过头看，如果后面有人的话，他会让开，让后面的小朋友先滑下去，然后他接着往后面看，后面没人了，他才往下滑，后面有人，他接着再把他让过去， 就是一开始玩的时候一直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我婆婆就跟我说哎，咱们家松果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就不敢滑滑梯呢，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呢， 你看你看老人家就体现出来说你怎么跟我不一样啊，这样我早滑好几遍了， 他很着急，他说他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呢，不能理解。 哎，这个真是发现，其实有时候你发现这个退让，说你好像是不是别人一过去你就害怕呀，你这孩子是不是你胆小啊、然后就是大人往往会给孩子贴这种标签，但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看这孩子的状态，他是因为什么，就是他的表情什么样子的，或者他的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别人比如说他想让别人过去之后，然后他再去滑，他是不是开心的，然后就是表情很自然的很自在的，这是一个要考量的，就如果他是很自在，那就是我有时候我们做事也是这样啊，比如你在上楼梯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你后边一直走，有时候我们成年人也会你先走， 对， 然后我就可以慢慢悠悠的很自在的走，对吧，如果 不想被人催赶， 对， 追赶这种感觉， 对，就是有人在后边你就感觉很不舒服，然后如果孩子他是这样的状态，哎，你先滑，你滑完了之后我还能在滑梯的顶端多坐一会儿，然后我还能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特别潇洒的下来，这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这是他的选择呀， 他的选择 并不是说因为我胆子小然后我才让别人，所以这个是要观察孩子的反应，对，但有的时候如果你观察到孩子反应确实是因为害怕，就是他一下就跑开了，然后甚至等没人的时候他再过去，那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对于很多人的社交环境是不是他适应起来对于他来讲有点难度，就是社交的这种刺激不太够，就比如接触小朋友人多的时候他没有这种体验，他当然害怕了，就呼啦上了一群人是什么情况， 我们家孩儿第一次看到呼啦一群人的时候就哭崩溃了， 对吧， 就真的是被吓到了， 对， 就是我想不就是多了几个人吗，也没有长得牛头马面的，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情况相当于因为你见过很多人，但是他之前这种社交环境他体验的并不多，所以就对于他来讲呼啦一群人过来可能就跟一群狼向你跑过来一样，你跑不跑 我还跑不了，还被抱着对，乖还不会跑， 对 吧，被抱在怀里还走不了，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只要多去带他去就是体验一下不同的社交环境，比如你去这个商场，你去户外，然后多见识有大一点的小朋友，小一点的同龄的，然后男的女的，外国人中国人，就是长得不一样的，他自然而然就觉得人来了也没有 什么， 对，我没有危险就好了，这是社交层面。还有一种就是这有关于就是比如滑滑梯他会让别人先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是不是就是滑滑梯的这个就是滑梯的这个能力，比如我坐下我滑下去是不是技能方面 啊，就是技能方面不够顺畅， 对， 掌握的不够好， 对，这时候他可能会造成他的迟疑，他说那你先滑，我想先看一圈， 我看看怎么滑， 哎，对，就是如果有人在后边我觉得很紧张，然后我感觉就是心里不是很舒服，准备不充分，这种他可能也会先上。 我发现确实有的孩子不管这个滑梯的高矮程度，也不管说他是不是从比如身高啊体能各方面他确实比别人差，他就是对这种东西有胆怯，他会觉得这样一个蹲下滑下来，然后或者扶不扶两边那个滑梯两侧， 对， 这个动作连贯性他就觉得自己掌握不了， 对， 我看到有孩子这种表现，那会儿我还没有自己的孩子，我是跟别人一起去类似于这样游乐场玩，我就发现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的孩子很快，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 对， 有的孩子会觉得不行，他甚至比那种玩得好的孩子显得还要高还要壮一些，他反倒感觉没有那么的自如， 对，有因为那个我们带松果出去玩也是有比他大的小孩就上那个滑梯那个楼梯的时候都很害怕，就是他要抓着然后一点一点慢慢的上去，然后那个旁边他的家长还说没事我扶着你上吧，他就有点害怕，他就是心里边应该就是害怕的那种感觉， 这未来会不会是一批新的恐高者 那就赶紧趁早练多走两圈 是得练，因为像我们家孩子现在滑滑梯就不那样了，他就是会上去人蹭就滑下去，上去蹭就滑，然后他还跟别人抢，就是 然后后面比如有人在后面，他就会跑得更快，噔噔噔噔，然后就滑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他这个就是他这个表现，就是我对于滑滑梯的技能，我对自己是足够自信的。 嗯， 他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哎呀，你现在走得慢，我想快点跑过去，然后这样我就能滑了。 对，对 还有一种，如果孩子两岁多，就是我要在你前边滑，滑得可厉害了， 对对对， 当做一个楷模。 对，你们都得看我。 哎，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是不是在性格当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来说他是属于那种人来疯，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属于比较张扬一些的个性？ 对，从这个表象上来讲，是因为他这种行为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他，然后觉得他厉害。 哎， 就 是、哎嗯， 对， 焦点人物都看我。 对对 对, 对、嗯，所以有时候我要在前边，我要先去，你看我滑得多好。然后他会有这样的，但是这就能看出来我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他慢，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滑滑梯的技能他掌握的还没那么好。但是一旦他体验的次数够多，他够好的时候，那他主动性也会增强。 我明白了，也就是现在雅娇不要下结论太早，松果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一个性格张扬的人。 他肯定不是一个性格张扬的人。 他是一个观察的孩子 呀、啊、他绝对不是人来疯。 我觉得万一比如哪一天哪一些技能掌握好了之后，他可能也会有一种想表现自己的想法，也许会有， 对，他会想表现，但是他绝对不是那种就是特别人来疯的孩子、他是一个特别冷静的人。 天哪，我都要崇拜你。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潮流梦工厂之辣妈正传，我们也在每个周三的节目时间段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育儿的一些经验，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儿童成长当中的一些关于心理上面的问题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同时，还有来自于982的节目福利要带给大家，我们继续有请雅娇再一次展现你编辑功力的时刻到了。 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不仅可以跟我们一起看球说球，最主要的是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 这是乡村广播吧。 下面快了啊，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加热计时的爆料马小一份，大家快来和我们一起关注活动吧。 好的，感谢雅娇，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参加我们这样一个活动，因为这些福利呢将会在7月15号的时候就截止了，其实跟随世界杯的落幕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呢也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可以跟我们联系，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把你对于孩子的一些问题留言给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来问一下 LC， 我们三个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了，我们的第二个时段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在6点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辣妈正传，待会儿见。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热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水滴，并很快冻结起来，形成小冰珠。小冰珠在云层当中上下翻滚，不断把周围的水滴粘附凝结成冰，变得越来越重，最后就从高空砸了下来，这就是冰雹了。可见冰雹只有在热湿气流强烈上升的时候才能产生，而且根据估计，气流上升速度必须是超过每秒20米，所以冰雹多在夏季发生。而在冬季，近地面气温很低，不可能产生强大的快速上升气流，所以也就无法形成冰雹了。冰雹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另外的表现形式还有雷暴、短时强降雨、大风、龙卷风等等这些时间短而且能量很大的天气样态。虽然强对流天气破坏力很强，但它影响的范围却并不像台风那么的广泛，往往是局地性的。就比方说海淀如果出现了强对流，可能朝阳区啥事儿都没有，所以啊，这预报难度也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要是你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或者看到你所在的区域即将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的话，那就要立刻提高警惕，待在室内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的动态，稍微等一等，有点耐心，你就能把强对流天气给等过去了。好了，今天关于夏季强对流的科普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拜拜。 好，谢谢王毅的科普。我们发现今天这个辣妈说天气当中的主播哈，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很好玩啊！一边看视频的时候，确实觉得很有意思。一方面听着天气预报的介绍，同时呢也看一看动画人物的这样一种跟真人生一种重叠，会觉得很有趣啊。现在外面天气不知道怎么样了，因为之前说今天从傍晚到夜间都会有大到暴雨，而且呢大部分的地区雨还挺不小的。所以也是防汛办从今天一早就给我们的手机发短信， 都收到了， 说建议大家呢就是学生要提早下课，然后呢上班的朋友呢要下班要尽量错峰，对，所以我们单位4点不到主楼就没什么人了。所以要感谢一下今天冒着风雨来参与我们今天直播的 LC， 同时要感谢人家雅娇，雅娇本来应该4点钟就走的，然后一直跟我战斗到今天晚上7点钟，所以晚饭我包了。 真的吗？真的吗？那得挑个好的。 好，先挑饭之前我们先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是说跟懂孩子的 LC 还有以及像雅娇我都是孩妈了，我们跟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妈妈们爸爸们一起来聊一聊，说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宝宝选择了主动退让，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的展示呢？是不是表现他真的从内心当中是在示弱？也根据这样的一个话题展开来去聊一聊，说其实孩子在慢慢的长大过程当中，通过一些事情，通过一些情况，来表现出来他内心当中的所思和所想，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个事例哈，这也是之前的时候我们从网上找到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们大人把孩子的这些行为，比方说解读为没必要的谦让，这可能会让大人会觉得有隐隐约担心。那说担心孩子未来走进社会的时候会不会显得比较的弱势，这可能就是一些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为什么从小总想给他多一些鼓励。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其实也在不断的通过言语来鼓励我们，说哎，你们不要都不举手啊，要试着举手来回答老师的问题。有的人真的会被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鼓励到，所以他慢慢在上学的过程当中也转变了性格，从不是人来疯最后转变成了人来疯。 真的会吗？我听众生最不喜欢举手回答问题。 我怎么觉得老师说谁知道，然后大家本来抬头上都低下了双眼。 没错吧， 都低着头， 没错吧，这是我们当时生活写照，对不对？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因为我相信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一开始不是属于很愿意积极主动的发言，但是他发现哎，也许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让他找到了学习的乐趣，甚至说他找到了自己擅长的方面，发现自己身上原本不闪光的闪光点，他于是变得开朗了，热情了，甚至把他自己灰色人格转变成了一种明媚的人格。 好励志啊。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上初中的时候英语一开始特别喜欢学英语，我同桌的女孩是个特别害羞的女孩，但是因为她跟我在一起呢，她就觉得说因为我很喜欢，没事就举个手发给她朗诵， 你是这样的人呐， 对不起我是来分朗诵个作文呐、念个那个作文题目啊，说段英语小小品啊之类的、所以后来她跟我同桌之后，因为她喜欢跟我在一起玩，她就必须要面对两个人要一起表演这个事情，因为上、 因为你老举手， 对， 天哪，怎么会选这种同桌？ 哎呀，我还真没有问过他这个心声，他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当时同桌？但是他就跟我说，因为必须要面对跟我一起起身回答问题来表演课后作业这个问题，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回头准备这些东西。当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课堂表演受到老师说 very very very good 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塞，我的人生从此明亮了、他从那以后开始觉得他不再触英语，也不再触类似于这样当着众人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后来我觉得他的性格真的开朗了好多，所以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经常聊起来，就是微信聊起来，回忆小时候的事情，都是那段 very very very good 的感觉。 所以你是他的人生导师是吗？ 称不上人生导师，但是把他领入歧途加引号的小伙伴还是可以的。 这是来自一个狮子座的女人的个人独白。 没错， 请你们体会一下。 不过这个真的有可能会，就是因为他其实如果他自己没有你在的话，他可能很难有这个勇气上去。然后就是当他觉得哎呀我算了硬着头皮去吧，没想到他得到的是肯定的时候，其实在他心里边他比之前自信了，就是对于学英语或者是当着很多人表演这件事情，他觉得原来我也可以。 对， 其实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帮了他了。 他看到自己说哦原来我可以，我真的可以，他就不再那么不自信，然后并且他开始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我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方面上继续努力。他就是英语的学霸，他现在英语比我好，他完全可以去就是我跟你提到过说有一个女孩，她现在在另外一个二线城市里面去做这个早教的这个机构，他们自己去是瑞典还是哪个地方，他们去学习完之后再回来总结出自己的教材，适合于当地的孩子去做这些。所以我觉得他比我其实要更棒，就我只是在那个小课堂当中 very very good。 你一定要分你股，我觉得 我会把这个视频转给他看， 先把这一段截给他。 是听者有份儿啊， 你们都是干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潮流梦工厂之辣妈正传。今天我们请到的 LC 早教专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些小举动一些表现，可能有些方面呢是真的他心里面没底，他选择了往后退，有的是他有一些别的想法，家长可能会特别迫切的想要去了解，但是因为我们距离那个年龄段已经太遥远了。 对， 我虽然觉得说哎我也是那个时候过来的，我应该试着去揣摩他的想法，但是上一个时段你说了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对， 独立的个体，我们去这么揣摩去想也许不一定能够想到他心中所想的那个意思。所以我们想通过你的角度告诉给更多的爸爸妈妈们，其实孩子的这些表现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对， 比如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吗？ 就是关于孩子的选择。对，其实有的时候小朋友什么时候会被家长误会，因为有的时候总是你觉得他没有上去，他感觉就是他没有参与，他就是吃亏了。但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他两岁半左右，一个女孩会说话，然后就是每一次就是在别人在玩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底下玩，他会上一个特别高的位置，然后每次他都跑，然后家长就问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凑在中心这个区域，然后他害怕所以才跑。后来说不是，因为他目光其实一直在聚焦到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什么这个点上。然后后来我就问男为什么要在这儿，说因为我想知道从高处看 啊 是什么样子。因为但是他没有说的这么清楚，他就说这样高，然后指那边。所以就是有时候不要误解孩子的一些行为，说哎呀他是不是害怕怯懦，然后所以他跑开，只是因为他此刻的想法不一样，他就想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观察一下，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你真的是观察了孩子整个行为，是他主动就是做了这样的选择。 对，要如果说他要是被迫的，就是比如一过去他不知道怎么办，别人过去咣挤一下然后推一下，这一种你就要想想是不是因为社交环境之前在家里面过于单一，你要多去带他体验，还是说他在某些运动技能上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要选择去多去带他练习一下。其实啊，说到这一点，说到退让这两个字，很多人说退让是不是我就是胆小，然后不自信的一种表现，其实不是。 我想起来大人当中常说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 哎，这是对的。还有我在觉得退让真的不是胆子小，因为有的时候的在集体环境中，第一个退让的那个孩子可能是有大智慧的那一个人。举个例子， 他选择换一种角度去面对这个问题。 对，然后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带小朋友玩那个游戏，然后就是拿一根绳子，就是假装那种扮小火车，然后就是反正大家莫名的小朋友都觉得火车头是最厉害的。 对， 但是这个火车头为什么厉害呢？谁告诉他的呢？可能也是家里，哎，这第一个出来的多棒啊，有一种这样的声音，就是每一个人 当鸡头不当凤尾。 我真的不骗你，这样的话从小听到过好多， 对吧？就是耳濡目染，他就觉得应该我是站在第一个才是棒的，才是厉害的。但是呢，你在真正游戏的过程中，你在第一个打头的人永远只可能只有一个，就如果你每一个人都当这个火车头，这个火车是没法前进的。 没错， 所以就是当我发现有的孩子选择不一样，你说我就要当，然后就站在前面，然后有一个小，我就有时候老师会跟他沟通，但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当，那所有人都玩不了。 对，这个火车是没有办法行进起来的。 对，那就所有人只能站在这里边等，然后这时候就会有第一个孩子说，那我这一次先不当火车头， 我下一次再说。 对，所以其实你看到他的行为，他是不是因为哎这个孩子胆小啊，他没有坚持啊，他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但是他其实这个行为恰恰是为了更多人可以享受到游戏的乐 趣。 对，所以我说这个孩子其实是更厉害的那一个。而虽然你看到这个那个孩子啊坚持到最后他当火车头了，但是你整个观察这件事情，那个才是厉害的。他为了更多人的快乐选择了退让。 这算不算是个性或者性格个性当中的取舍和表现，算吗？ 也 不准确这样说法。 对， 就是说他可能会考虑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嘛，就是但是这个孩子做的选择，他能考虑到除我以外的人，就是我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想，哦，是啊，我要一直在这么坚持，谁都玩不上了，这其实恰恰是一个孩子同理心的表现，他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所以他选择退让，这个是智慧啊，这个 好的， 这个是内心，对内心，他自己得有多少力量，他也多自信，他才能选择就是我先退下来。 没错，而且我想一部分也跟平时家长们的耳濡目染是不是多少也有一些关系。 对， 一般像你刚刚提到说能够选择以这种方式退让下来的孩子，但在你的印象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的孩子？ 三岁以后吧， 以后的一些表现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评判他和或者说看待他了，对吧？不能说评判他， 对， 去看待他。 对，他其实是就是要从大人要从心里边知道，就孩子其实是有能力去做一个判断的，而且他其实也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了，所以就是一直当火车头那个孩子，其实我都就是家长如果觉得哎很得意啊， 得意， 其实恰恰这个时候你应该让他知道，就是有多少人就是为了 让你当 车头而选择了在你身后退让。 哎，这确实是这一点，好像类似于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可能是那样的家长他没有考虑到的一个方面。 对，他还觉得自己哎，你看孩子很厉害，一直都是火车头，就是我们家多自信啊。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有没有真的看你身后的那些人，你在群体里到底在大家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好比我们说的一个硬币会有两面，其实看你看到是哪一面的问题。 对， 也适时的该有机会点到另外一面，让家长让孩子都知道。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如果一味的让他以这种火车头的方式向前冲下去的话，可能等他到了年龄再大一点甚至成人之后，他可能会因为一些 曾经小时候的这样一种处事的态度，长大会吃亏。 对对，就是很不容易快乐。其实这样的，如果一直是我就是那个第一，我一定要冲到前面，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什么事情都是第一的。 对 对 对，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潮流梦工厂之辣妈正传》。在周三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懂小朋友的人来跟我们家长们、跟孩子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们生活和发生的一些事儿。但是在观看我们节目和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潮流梦工厂》的福利。福利时间继续交给雅娇，不要躲，看你手里边的稿是没有的，必须要好好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利哈，因为只是要截止到7月15号了，因为马上世界杯就 要 落幕了， 世界杯要结束了，对 对 对。 哎，我不知道这两天 LC 有没有看球，有没有关注的球星和球队？ 嗯，我就是属于那个朋友圈里边的那种球迷，就是哎，这个是 C 罗是谁？ 然后 C罗是哪个队的？ 然后踢几轮就进去了， 进去了。 C罗要来中国了，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没蒙住。 我知道的少，你别骗我。就是我脑子里还停留在这样的状态。 哎，但是雅娇今天晚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场这个半决赛？ 对对对，英格兰和克罗地亚 啊，应该是决赛， 半决赛 。对，英格兰和克罗地亚。 嗯， 据说很多人都不太想看这场比赛，缘故是因为英格兰没什么帅哥。 啊，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很希望英格兰进决赛。 嗯， 对， 为什么呀？ 因为我对英格兰有一种情结， 哦， 就是从最早那个贝克汉姆那个时代开始， 哦， 就很喜欢英格兰。 对，很多中国女性也好， 对对对， 了解可能都是贝克汉姆。 但是因为中间英格兰就是老是在世界杯踢得很不好嘛，就是表现一直都很不好，所以我中间放弃了他们，转向了西班牙。 结果西班牙早早就回家了。 没有， 是， 但是西班牙就是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啊，就是球迷已经感受到了快乐。然后这一届的时候我发现，英格兰又出来了，又好像变厉害了，我要不要转向支持他们一下？ 看见了吗？爱球队比爱孩子多。聊到球队比聊孩子的话多， 嗨了。 好，说回我们的福利啊，看看关注和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什么样的福利呢？ 嗯，对，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我们每天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加热计时的爆料马小一份，大家要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哟。 嗯，好，欢迎大家来跟互动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今天来问一下 LC。 同时我发现有一些家长为了说鼓励孩子，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参与一些游戏活动，学习，他可能选择了以奖励的方式，就是你不是退让吗？ 对， 退让，我给你找一些刺激点来刺激你好好的表现和发挥。我相信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长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你好好考试啊，你这一期考好了，考个前三名或者考个前几名，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你想去哪儿我答应你，以这样一种奖励的方式。我们现在都知道可能这样奖励方式确实不是特别好，但是依然还成为现在很多孩子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所以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对于早教这一块来说，会不会从这么小的一些孩子身上，然后老师就来提醒一些年轻家长们、爸爸妈妈们说，你们最好不要以这样的方式，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比较正确的方式来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引导。 对，其实现在很多都这样，就是我们之前就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场景，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在众人面前，比如让他唱个歌，然后他就很难为情，不想唱，然后这时候就说，来，那个你唱了我就给你一个棒棒糖，然后小朋友对糖都很疯狂，然后就是你给你糖，然后你就唱吧，然后但是其实就是在那个情况下效果也未必好， 就是他眼睛盯着糖，世上只有妈妈好，给我糖吧。 对，然后大家都是说，哎，你干到如何如何，然后我就给你一个物质奖励什么的。其实就是很多事情的本身，就是如果你做完之后，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成人特别关注结果。就是比如就关于唱歌这个事儿，他一定是啊，我唱完了，然后大家得集体的掌声，然后他觉得，哎，这件事儿你干了，这件事儿你今天来没白来，你今天上课。 我想起来的一个事例，就是袁一他那会儿，他们家孩子吃饭，因为不好好吃饭嘛，吃饭养成了一个毛病，就是我吃一口，全体在场的人都要给我鼓掌，从喂饭的人 阿姨、奶奶、爸爸妈妈每一个人都要鼓，甚至来家里做客的客人也跑不掉。是为什么你没鼓？就是我觉得这也挺可怕的哈。 趁着袁一没在，赶紧说。 我们的节目宗旨就是谁不在就说谁。但是我确实突然想到这样一个例子，因为这是小月龄的孩子、婴儿的这么一个孩子的例子。大孩子呢，肯定更突出、更典型了， 对 吧？你为了考上重点中学，为了让你考上重点中学，你必须要好好学习。你怎么好好学习？我给你一个刺激。你想今年暑假去哪儿？我带你去哪儿。你想买游戏机，我就给你买游戏机。你想买什么高档贵东西，我就给你买。所以这样的刺激就变得越来越高了。 对，所以这是无底洞啊，这是其实是家长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啊。就是本来他就是做事情，因为我们成年人很看重结果，就是他有没有参与，他最终有没有达到那个结果，分儿考得够不够高。但是其实恰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更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在做事的过程中他付出的努力，他的努力程度，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要怎么面对，然后他有没有克服。其实这些就是因为你短期的你只是看一个成绩，长期的你是看这个孩子在做事情的时候他的一种态度， 他以后形成的一种处事态度和他内在的一种动力，对不对？ 对，就是等于你用物质，就是你做好了，然后我就给你一个这，那我慢慢就形成，我只要做一点，你就要给我东西。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就是我给不了你这些了，然后孩子就会觉得很奇怪，说那个你为什么不给我？因为他已经习惯这种模式了，就是我，而且这种很可怕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了一定会有回报。 这就好比是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海洋驯兽或者驯一些海洋动物的时候， 对， 他做了一个表演动物，你给他点鱼肉或者你给他点东西，他认为每一个东西就是看这种方式来获得的。好可怕，这种感觉。 那我们可以有这种适当的物质奖励吗？ 可以有，但是这种奖励就是不要给他就是太物化了，就是你一定要如何如何，我才给你这个，我给你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这个孩子，所以我想给你这个，不会是因为具体某一件事情我才给你， 不是因为你成绩好我才会给你。 对，你可以给，但是你不要就是把这件事情的做成因果关系，是因为你做了这个我才给你这个，而是我给你这个，然后 是因为我爱你， 对，我爱你，然后今天我再跟你说，今天你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做的好厉害啊， 就 比如就 是先别说我要给你什么什么物质奖励， 对， 而是在他做到了以后说，你今天做了一个什么，我觉得你特别好，所以我可以给你一点什么鼓励。 对，就是永远是鼓励这个事情本身，这孩子的努力程度，然后最终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有可能不是那100分，但是我看到你特别努力，这个过程我觉得你很勇敢。 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不是因为前面的成绩，而是因为我看到你努力的这个 过程。对， 所以其实孩子们有的一些成绩也好，或者一些好的表现也好，我们需要从中找他一个闪光点，以这个闪光点去给他鼓励，要比事情本身的成绩要好很多。 对，但是就是还是那个，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变成因果关系，就是我给你东西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这样的话会误导孩子的。对， 而且慢慢你会发现孩子以后越要东西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你承受不起了。 对啊，但是孩子从心里就想，那就是你的问题，为什么之前你给我， 现在你不给我， 然后未来他到社会上，就是为什么我做的这些没有立刻的回报给我？这些等于对于孩子来讲，长期的，就是比较物化，他就要求及时的反馈。 对，而且我在想一点，是不是可以就是家长也通过一种不能叫转移注意力吧，就是慢慢让孩子知道，其实你做对或者做成功一些事情，做好一些事情，你本身收获的成就感， 对啊， 也能够给你是一种最好的奖励。 对， 其他的 其实小孩子，就是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嘛，其实小孩子他自己的这个快乐的一种获得，就是通过他做一些事情他做成了的这种成就感。 对， 他自己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只不过可能大人就觉得啊，你做成了一件事，我给你一点什么你才会觉得快乐。 对， 其实做成这件事本身他 要比你给的东西要 快 乐， 他是一种成就感的获得。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特别 别小啊，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突然我可以抓起来一个什么东西了， 对， 他就会 特别开心，我在手里边，哎，很炫耀，他那边已经很开心。 然后我不会爬，我突然学会了爬，我又很开心。 对，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快11个月了，突然这两天就是喜欢扶着任何能够支撑他胳膊的东西在站，站起来第一瞬间就会开始 笑。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在说啊，我可以站起来了， 他觉得我做到了， 对， 就是这种成就感， 我颤颤巍巍晃晃悠悠的，但是我也做到了， 对， 就很开心。 对，我突然间刚才听雅娇说这个，我想到一个就是长期如果你用物质的话有一个什么反应，对于孩子长期来讲就是这样，就是他，你那时候跟他说你做得好，你就会得到一个物质奖励，那以后他如果习惯了那种模式，他成人之后他会用这种方式判断自己的好坏，就是他的、就是我做的这个事儿一定是别人给了我什么、才证明我好，所以他的就是自己好与坏完全取决于别人对他的反应， 他会慢慢对以后自己产生曲解， 对， 误会自己了， 就是我好不好完全来源于别人、但其实我好不好我应该自己心里有数啊， 对呀、 所以就像雅娇说，就是我自己会爬了，我从不会滑滑梯到我会了、这个才是一个孩子就是自信，因为他知道我自己能行，我什么能行，而如果你长期物化，就是他给我这个东西我才证明我能行，所以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还这一点补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了，我们这第30段的辣妈正传的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还有20秒的时间，我们也先让 LC 啊，让雅娇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的辣妈正传，待会儿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雅娇。 再次欢迎一下 LC。 空气突然凝住了， 是因为话筒没有给你开，所以我只能替你补充一下，再次欢迎 LC。 空气凝住了，赖我。待会儿我把这个沉重的空气打破。刚才也在跟 LC 还有包括雅娇在说啊，这个确实对于孩子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两人是受益匪浅的，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我们的知识已经足以支撑我们对于孩子去了解比原来多很多，因为我们自认为比我们的爸妈那会儿要做得更好， 确实。 但实际上等我们慢慢开始面对孩子的一天天成长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些方面还是会觉得自己知识储备欠缺一些，对吧。好，我们继续聊回这个话题。在今天整个的辣妈正传当中，我们都在聊的是说，如果孩子们在一起玩，不管他是小月龄的婴儿还是大一点的儿童，他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在孩子群体当中的表现各不相同。有一种就是经常属于比较退让的类型，是不是代表他有一种示弱的态度？那当然通过前面一个半小时的聊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通过孩子的一些表现居然发现了有大智慧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在某种层面上选择退让的话，是他想把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一些 就是机会吧，让给其他的小朋友，同时给自己一些别的样的选择，其实这样是好的。我当时想一个问题，比方说刚才雅娇提到说松果有一个底线不能够触碰，就是目前为止两岁底线是我有两个最喜欢的 小 汽 车， 别的你都可以去拿走玩或者怎么样，但这一个东西你必须要跟我说一声，而且是必须是相当至亲的家里人跟他去说才能够说动他， 或者是外面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交换着玩 啊，交换也是可以的是吧？ 比如说那个别的小朋友有一个特别好的小汽车，也是同样是他很感兴趣的，那他可以说好，我跟你换着玩，我玩你的，你玩我的，这样 OK。但是如果你手里没有其他小汽车，你只是把他的小汽车拿过来，不可以，这是我的，我要自己玩。 他挺聪明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有价交换。不是如常赠与， 而且如果别人的那个小汽车不够好，他不愿意， 挺好的。 这是不是也说明他有一定层面的怎么说呢？就是价值的选择，或者说观察能力判断， 他跟他自己的小汽车要做一个对比，他觉得够格换我的小汽车 ，OK， 我让你玩。你如果觉得你那小汽车不行，那算了，我还是玩我的。 将来可以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等价交换是吗？ 对，起码投资有眼光。 这个是好的，而且就是一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大人没有过多干涉，没有那种哎你要分享，你一定要给。 哎，什么时候可以说分享这个词儿？什么时候？你看，我们其实一开始给我们一种传授，就是一定要孩子多分享。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也会按照常规的想法说，你应该跟人家分享吗？为什么不分享？ 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家里会跟他说，说那个，要大家一起分享着玩才会更快乐。我们会跟他说，但是我们不会强迫他。就我比如说在外面，有的小朋友想拿他的小汽车，我们会跟他说，你给那个小弟弟玩一下呀，你们一起玩呀。 其实这不是强迫吗？ 不， 这是不是强迫？ 是。LC 是你听我说呀，我没有说完。我们是说你可以，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我们建议说你可以跟他一起玩啊，你给他玩一下呗。 编辑跟我玩文字游戏。 然后松果这个时候就不愿意，就小汽车抱着，我们说 OK， 那你自己玩， 好， 玩也没关系。 其实妈妈也是看到了孩子的一个状态，先试探一下，你愿意的话就分享， 你愿意的话就跟他玩，不愿意的话你就自己玩，没关系，就肯定不会强迫他。 这还真的是一个比较不是虎妈的妈妈哈， 这 OK 的，就是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也给你建议了， 对，我给你建议， 这样是对的，对不对？ 对， OK 的。 那我可能换了是我 批判我， 没 一定要找出来一个。 本来是想找一个反面例子的，发现找不到，只能自己来做反面例子了。因为我确实当过这样的反面例子。你看，虽然我们在这聊的是让孩子分享，然后如果不想分享的话，也不要强迫他。但是我记得我上一次也是跟其他小朋友带着我们家孩子一块玩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有一个东西，他把玩在手里头，然后别的小朋友过来拿。其实那个小朋友比他大，按理说他是不应该来抢更小的小朋友东西的哈。从大人角度，但是因为呢，他的爸爸妈妈没有那么靠近过来，我们在早教课里面当中是孩子们自己在玩耍，所以我是那种出于礼让性质，我说那十六，我们就让小哥哥玩一下吧。11个月不到的孩子其实还不太能够去分辨，就是你让我给我就给出去，他可能还在专注自己在玩，然后我有点过于积极的把他的玩具从手里拿出来，然后给那个小朋友去玩了一下，他会觉得很奇怪，然后看着我，然后他没有挖苦，他就特别委屈，然后三角眼就出现了。就是他还没有到那种说这东西一下不给我我就哭，他只是想吓我一下，或者表现出来我不太高兴，因为你把我手里边玩的东西拿走了，我正在很专注，很注意力很集中在玩，所以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哦，我其实有点干涉他了。 坏妈妈。 没有我这样的坏妈妈，哪有你这样好妈妈的高风亮节的体现。所以后来我觉得说，哎，其实我当时后来反思了一下，我其实是为了关照那个孩子的情绪，就是为了不让那个孩子在他此时玩这个空间和时间当中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或者也为了照顾他背后的家长的情绪。后来想想关我什么事儿啊。 就是给自己那么多戏在这个过程中 加戏失败，以后再也不加戏了。 身边有很多假想观众的存在， 真的活得好累，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发现，我每次再去上课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局外者，我只需要保护他在玩的过程当中的 安 全就好了。 对， 其他东西交给你们孩子自己来决定啊，不要伤到他，不要因为小朋友其他玩的时候踩到他、碰到他就好了。 对对，剩下的一些，比如玩具被拿走，这种体验其实不是坏事儿。嗯，对， 心爱之物被夺走。不是坏事， 就是他一定要体验一次的。这如果是他，这不是刻意发生的。首先，不是说你就很心爱这个东西， 一样。 对，我现在就要让你体验一下失去，这个也 坏妈妈。 从今以后，孩子学一首歌：世上只有爸爸好。 自然发生的，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你拿了我的玩具，然后我。体验了一下这种不爽的感觉，其实不是坏事。 嗯， 对，因为它就是自然存在的、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 孩子要有这个，就是心里面接受，就是能有这个心理能力去接受它，然后面对它。 嗯， 对， 嗯，好，嗯，确实，你看，我们对于小月龄的这个孩子，我们在聊的时候还是挺有接地气的感觉，因为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嘛，哈。 嗯， 我们不知道未来将来孩子大一点之后，是不是遇到更多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案例啊，来给自己多一些知识的储备，也可以去慢慢让我们家长也变得更加心胸宽广一些，对吧？同时呢，也确确实实觉得要注意，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了。 对 对， 我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一直认为，哎呀，三岁看老，三岁以后再说吧。没想到从现在开始就要开始注意了，特别心酸，觉得。 对，我觉得是因为小孩的模仿能力实在是 太 强 了， 就是你大人可能。你自己都没意识到你做了一个什么，然后孩子就会在下一秒表现出来。真的是， 你们家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举动给你们家这样的印象？好，你先想。 正在想， 我突然想到了，我昨天看到一个帖子，其实是在很多育儿的软件里面，它都会有一些文章的转发嘛，都差不太多。我就那天没事儿翻了翻，看了一个，有一个题目赫然的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脏乱差的爸爸或妈妈，将来你养育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心想，这标题倒也太狠了， 这不会什么阿姨来了之类的。软件， 这是为了给， 所以你需要一个保姆。 差不太多了。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他其实提到是说，家长平时对于这些东西给孩子一些耳濡目染的影响。 嗯， 比如你进家，衣服随便放，鞋子随便脱。 嗯， 当他大了之后，就发现原来我眼前这种状态是常态。 嗯， 我就应该是面对这样的生活场景，那我以后也就是。进了家不一定像你一样甩衣服，大家可能就会知道我的衣服是可以满地跑的，我的鞋子也是可以上饭桌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这种环境是我生存的环境。那如果想让他变得更加有序就会很难。等大了一点再去改变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难上加难。那影响到后来就是影响他整个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各个方面的一些价值观，他可能就会变得很难再去纠正这些毛病。所以我当时看完之后就觉得说，哎呀， 该收拾家了。这是文章里写的吗？这是文章里秉持的价值观吗？ 所以我很担心，我也没有完全去看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要跟孩子去讲道理。比如说当他意识到说我的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可能会跟他说，对不起宝宝，妈妈最近没有时间收拾。但是我可能会跟你为了让你 都 到 这个钱。妈妈忙了一辈子。 妈妈忙了一辈子都没有收拾好这个家。还能不能聊了？我可能会跟他说，我每周要安排一个大扫除日， 请一个阿姨来，收了广告钱了，这是。 真的可能会请，不是， 你看，下意识的说出了实话， 可能真的会给自己安排一个工作，就是打扫日，然后一定会带着他一起。 嗯， 你收拾你的小乐园，我收拾我的房间。 嗯， 我们一起，我们动手让这个房间变得 整洁起来。 嗯， 当然如果说实在是因为没有储物空间的那种是另算。 嗯嗯， 但如果说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该收拾的地方要收拾要打扫。是不是我自个儿的 东西？你可以这么告诉孩子，嗯，虽然你看咱们家很乱，但是乱中有序。你问这个东西在哪儿，妈妈都能告诉你。 我真的可以做到。 做自己。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你们家有多乱。 嗯，怎么说呢，就是跟我工位差不多吧。 了了。 哎，所以说这个卫生整，就但是做榜样这个事儿确实是， 嗯， 就如果你期待孩子什么样，你确实要是那样的。 就如果你对自己不够满意，你不希望他步你的后尘的话，那你肯定就要有所改变了，对不 对？ 我以前可能确实没有这种刻意的准备，说哎，我要为了这个而，除非是有朋友来家里边了，我可能要收拾一下，嗯，打扫一下。但是我想想，确实如果因为这样一个东西给未来孩子他的人生造成了数十年的一种恶劣影响，我突然觉得很后怕。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说哇妈呀，我的一个生活习性居然改变了一个人他未来的一些生活环境。我是觉得这个文章告诉我这一点， 嗯， 会让我觉得有点害怕。 嗯， 倒不是说啊，你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怎么样，我不信，嗯，我还是不相信的，因为我妈妈 毕竟我也活得挺好。 好吧，我用这一点说服了我自己。这段全面垮掉。 我想到了那个反面案例 啊，你说， 但是不是我的， 嗯， 是我老公的。 好， 嗯嗯， 可以，没问题。 他反正都听到你的反面案例了， 反正都是你们家人的。 就是关于孩子模仿这一点， 嗯， 就是我老公脾气不是特别好 哦， 然后那个他有一次就是我忘了松果具体是干了什么事儿， 嗯， 反正就是在闹情绪， 嗯。 然后他先哄着就不耐烦了， 嗯， 然后就抓起松果的一个玩具，啪就扔在了地上， 嗯， 然后松果就哇就开始哭， 他给没吓到了， 啊，然后这一啪先过去啊， 嗯， 然后再往后的一天，松果自己我忘了他怎么，反正他也是崩溃了， 嗯， 就是他也要大哭，然后他抓起自己的玩具啪扔到了地上， 嗯， 然后就开始哭， 嗯， 然后我就想完了， 学会了。 哎，那一瞬间真的有可能这么快就学 会 吗？ 会， 而且这个印象超深刻。 他的捕捉能力也太强了吧？ 对，因为他在情绪里边， 对， 那时候两个人可能都不太开心，然后那个时候他的一个举动就一下就给他印象会特别深。 嗯， 哦， 对，他就知道哦，原来我要是在生气的时候， 我也可以摔东西。 对， 嗯， 对。 天哪， 为此我把我老公臭骂了一顿。 家长地位凸显。其实应该是这样，因为有些做的不到的地方需要提点一下， 嗯， 因为可能大多数的爸爸都是这样子，因为很多工作方面的一些情绪问题， 嗯， 他可能不得已把一些情绪带回了家， 嗯， 再加上天生他们很多又不太适合去，就不太擅长去哄孩子， 对， 耐心也比较差一点， 对， 所以就有可能很多东西叠加在一起，他自个儿先有一个情绪的抒发，然后孩子又正好学到了。 对他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我老公带孩子就是没有耐心， 嗯， 因为小孩子他就是会这儿动一动那儿动一动， 嗯， 然后有一些危险的地方他也会想爬上去干什么， 嗯嗯， 我老公就特别受不了，因为他觉得那个是隐患， 嗯， 就是我现在我看住他一次，看住他两次，看不住他第三次， 这个也倒是有道理的。 就比如就我们家小孩他喜欢爬那个，之前有段时间喜欢爬卫生间的那个水池， 哦，嗯， 还踩着那个门就那么爬上去，然后我老公就特别生气，就见一次骂一次。然后终于有一次把松果给骂的，就是 骂傻了， 不是，他就他说他一吼，然后松果就差了一下， 被吓一大跳， 真的是吓哆嗦了，嗯，从那以后他也没敢再爬那个了， 这也算是侧面的给他唬住了吧， 就是 算是成功了吗？ 就是他 治愈了吗？ 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他吼完了以后， 嗯， 然后松果会哭嘛，哭完了以后平静下来，然后我们会跟他讲， 嗯， 说爸爸骂你是因为那个很不安全， 嗯， 就是你一定不要再爬了， 嗯， 你爬到会磕到头，你会哭，怎么怎么样，就每天会跟他说， 嗯， 然后后来他确实没有再往上爬过了， 嗯， 第一可能是被他爸给镇住了，第二可能他听进去了，有可能是听进去了。 对，我觉得两岁差不多能听懂了一个大概的意思了，嗯，哈。 主要还是害怕， 嗯， 还是吼住了， 就是被爸爸给吼住了。 就是他，就是这个情景，就是我只要一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 一哆嗦吼他。 对，所以他就觉得啊，嗯哦，这个至少他明白，我不能再就是如果再出现还要吼，这样我不开心，所以他就选择 不去 这种方法是不对的 吗？就是他， 但是没办法，这不是他不没有具备橡皮擦，他回不去了。这个改变不了了。 对，但是其实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其实，从爸爸的角度来看，其实也很能理解，就是为什么爸爸生气，就是关于情绪问题，为什么他会生气？他是因为爸爸是害怕。 对，爸爸是害怕。 爸爸是害怕孩子受伤。 对。 对，因为你发现他这种生气是出于就是他无法控制这个局面。 对。 就是一旦出现了，然后、就是、 他会情绪失控 的。对，他会觉得我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对对对， 他其实这种生气是在跟自己生气。 对， 对我们灵感很多时候都在跟自己生气。 对， 所以就是这个是跟爸爸沟通的时候，就是如果是跟你要跟他分析出这个情绪的时候，他其实你是在跟自己生气，不是在对孩子。 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对成人来讲，你下次克制一下。对，然后对孩子来讲，说什么样的体验，他为什么要爬，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摔下来什么样子。 对， 所以这个但是当然也不是让他摔。 嗯，对，老人就会说了，他摔一次就知道了，下回再也不爬了。有的老人就会这么说一句。 但是同时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是比如你尤其是2岁到3岁这个阶段，他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力范围是多少，他不知道我能不能爬上去，我能不能保证自己安全，在一个可控的安全范围之内，你要给孩子大量的探索空间，让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 那是不是意思说在爸爸的看护之下爬一回？ 你可以选择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场景， 就是 一个老爬厕所，就是比如你也上早教班上，他比如有梯子或者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他再往前，他可能就要掉下去了，但是底下是那种软垫子 护着他了也。 对，那你就让他体验自己掉下去一次，但是你要确保的是他掉下去可能会疼一下，但是这疼一下不会让他就是有什么生命的危险这种。那你就让他体验一下。 那他会把这两种情景结合联系起来吗？ 会，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攀爬的，有关空间感和自己对四肢掌握的， 就是从爬上去会从高处掉到地下的一个感觉，他会把所有都认为是从高处到地下是一样的状态，对吧？ 对，所以你要其实培养的是他在爬行的时候技能，怎么能在爬高处的时候保护自己。如果你每次都不让他尝试，但是孩子我们知道2岁，他好奇心非常重的，他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去。 对， 所以你不如就让他使劲爬，但是你去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 让他把这一次没有释放开的东西大展拳脚试一下。 对，实在就是他非要再爬那个，那你们就做好底下有一个保护的东西，你就让他试一次，让他知道这个自然后果是什么，他就知道了。 摔下来。 对，要不然那个地方在他心里永远是一个最神秘的，最 潘多拉魔盒。 对，就是最想去的地儿。他这个事儿没过去。 我发现是这样，我们家孩子现在不到十一个月嘛，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床沿儿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他摔下过2回。 你看， 他现在每到爬床沿儿，他会看一下，然后屁股往后吞回来，坐那儿，然后呜少说点什么。我说你先爬，他又不是很敢往前爬，但是如果我没有我把着他，他有可能一下就冲过去。所以我真的很有想法，说哪天在我看护情况下，让他感受一下下坠。再感受一下一个慢的下坠，就是你知道你咣叽掉地下可能磕的不疼，但是有这样一种从高处落下来啪叽在地板上的一个声音和这个屁股的感觉， 对， 可能让他就会有一些小小的记忆。 对对， 让他感受一下。 对，然后下一次他就知道遇到这个情况我有过那样的体验，我就会保护自己。 就好奇心暂时没有那么强了。 试过了， 对， 懂过了。 对，最起码对于这个事情好奇心没有那么强了。其实说到爸爸的情绪这方面，刚刚我觉得 LC 说特别对，就是他其实很多方面是在跟自己 生气。 很多方面其实我们也就是妈妈也是这样子，比如当你今天可能因为很多工作上不顺的时候，你回家语气特别不好，但你实际上知道自己每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因为之前那件事情造成的。 对， 然后呢家里人会说你怎么这么大火气，你说没事你别理我。 对， 其实你知道这情绪全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对，一样的。好，也希望爸爸们哈可以通过刚才雅娇说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反思一下，就是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发脾气，没有底线哈，可能会一下子某些举动会让孩子记忆深刻。可能啪只是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放屁的功夫，但是呢他就已经记住了。 对， 这是很可怕的。 好，潮流梦工厂之辣妈正传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最后一个时段也要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潮流梦工厂在7月15号之前会带给每一位收听收看的朋友们的一些福利，有请福利噔噔噔，福利发言人雅娇。 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我们每天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加热计时的爆料马小一份，大家来关注公号参与节目互动吧。 嗯，好。哎，这么短吗？ 就这么短，没错。 我怎么觉得编辑越念越短，越念越短呀？ 送小龙虾吗？ 我知道你提炼的这个文字能力非常强哈。好，也希望更多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可以利用这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不到五天了哈，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杯在2018年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夏天的热情。因为我觉得突然好像回想了一下，一个月前开赛的这个状况还历历在目，是吧？32支球队，然后那么多场比赛，到现在只剩下三场了， 对 吧？今天晚上是克罗地亚对英格兰，然后呢， 一场三四名，然后一场决赛， 决赛就没有了哈。确确实实，所以我们也觉得在夏天有这样一场球赛，有这样一个赛事陪我们一起度过，觉得整个夏天都多了很多的热情。 还有小龙虾哦， 对，还有小龙虾，这个爱吃小龙虾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对， 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平时的直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找到我们，同时也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节目马上就快要结束了，我想最后跟 LC 还有跟雅娇再聊一聊，说比方说我们现在雅娇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还想去问问 LC 的，比方说这段时间，或者说你接下来对于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小问题想问问 LC， 看看从这方面能不能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 嗯，就是松果现在这个年龄2岁嘛，他特别喜欢出去玩，然后呢每次出去玩回来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他会在门口使劲的哭，就是不愿意回家，然后你不管怎么劝他，不管怎么说他就是哭，然后就你如果进了门他会让你再抱着他出去，然后出去再玩一圈再回来，他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他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年龄的问题，还是说他就是没玩够呢，还是怎么样？ 他每天出去玩的时间是规律的吗？ 规律的， 每天 都是上午大概10点左右玩2个小时吧，大半年。 还好，就是那这个情况就是每天都这么坚持，比如10点钟出去，然后都是固定的时间回来，大概这样的就是规律持续多久？ 持续了很长时间吧，应该有，我想想啊，应该有3-4个月。 他是一直都这样吗？还是最近才这样？ 最近，就之前其实他回来就感觉好像也没什么了，就回来就接着干他自己的。但是他现在就是不行，你带他出去，他回来一定会哭。 有没有中间有一次就是他这样哭闹，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带他又出去玩了一趟？ 有，因为他对 耍赖得逞了，是吧？ 是因为他有一次回来就是哭得特别凶，就怎么哄都没用，然后我婆婆就没办法，然后他就又抱着他下去溜达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对，那这就是为什么了，就是他2岁的时候建立的一个秩序，就是他在探测，就是我怎么做可以达成我的一些目的，或者说有些事情的规则是什么。他一旦发现我规律玩这件事情，我为了让我多玩一会儿，我可能通过这样哭的方式我还可以得逞，我再去一圈，所以他就发现这个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然后所以他就会再用这种方式，甚至他为了达到他会变本加厉，然后哭得更凶，然后让你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如果他第二次又得逞，就发现这就是一个有用的措施，所以他现在在建立的是规则和秩序。如果是说这个时间就是跟他定好的，那么就是这个时间段回来，然后再告诉他你什么时间可以再出去，就是告诉他规则就是规则。 但是他哭呢，就不管他吗？ 就 让他 哄着他哭。 但是那我顺着这个哭这个话题问一个问题啊，比方说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个月龄，然后呢姥爷特别的惯他，他认为孩子只要一哭就呢不是真正流眼泪的哭，只要一就这样他就不行，他认为不能让他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就要满足，尽力满足他所有的需求，比方说带他出去玩，然后呢摸他想摸的东西，去他想去的屋子，甚至说就是你不想躺着或者不想睡觉，我都要接着抱着你哄着你玩，以至于现在这个孩子见到姥爷就跟见到救世主一样所以我觉得他的规则和秩序已经 已经开始制定有点歪了，我觉得就是已经歪楼了，就是见到老爷所有的规则都完了，之前的吃饭也好玩玩具也好全部都不要，只要他抱着然后去他想去的地方玩他想玩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他的已经这样子了，那我该怎么去管理或者怎么去改变。 其实是差不多跟雅娇那是同一个 问题， 差不多是类似，但是这个就是老爷更夸张一点。 嗯， 然后就是因为他知道对同一件事情的就是一个规则，他不是有统一的原则的，所以孩子可能就会知道谁更好说话一点， 嗯， 然后我就去找谁，就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嘛。 嗯， 对，如果是真的对这个规则就首先定这规则是全家人都要一致的，就是咱们就规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然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一点是需要大人之间沟通的，咱们大家对这孩子执行同一样的标准， 嗯， 这样对孩子来讲他其实是有安全感的， 嗯， 他不会再去试探我是不是那样做就可以，我那样做是不是他就行他就不行， 嗯， 就这样孩子是不踏实的其实心里。 哦， 嗯， 好，嗯，制定统一的计划统一的路线，嗯，啊，这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 嗯 嗯，好，感谢各位今天一直跟我们在潮流梦工厂当中来聊这么多事情，聊这么多话题，也同时感谢 LC， 感谢雅娇，也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活力982。那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有一个愉快的晚餐时光啊，嗯。好了，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拜拜， 拜拜，下次再见，拜拜。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